各位 MyRadio 的听众 D 架报读者，你们好。MyRadio 和 D 架报的 YouTube 频道在近期屡受黄标打压，令到我们广告收入大减。所以我在这里恳请大家支持 MyRadio 的节目月费计划和癫狗日报的每月月费计划，突破黄标言论审查，付费支持自由发声，请支持 MyRadio 和 D 架报。 提提大家 ，MyRadio 同《癫狗日报》嘅月费而家已经可以用 PayMe 缴付，大家可以扫描画面嘅 QR code 或者输入画面嘅电邮地址缴费，多谢大家。 天地有正气，你两个仆街衰到痹。 独立思考，思考独立。一个时机，卷土再起，天地有精气。主持：姚冠东、阿云。 各位同事，晚上好，欢迎来到 My Radio 的《天地有精气》节目。今天我们， 你讲翻广东话。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抛光一下美帝。美国政府对香港的内政说三道四的问题， 咩啊？咁乜捻啊？我一句都听唔明啊！ 喂，我啲普通话都唔，唔系我啲匪语都唔错啊，算系咁啦，系嘛？ 唔系啊，真系 真 核突， 唔得 啊 ！OK 嘅 ，OK 嘅、 okay。啊，本身啲匪语太难听， 自动过滤啫，我哋。 系喂，各位晚诶，哇，争啲我讲晚上好啲。喂，各位大家好啊！咁啊，今晚系天地有正气嘅第一百集啦，咁啊 episode 一百咁样就所以咧我揾翻为咗即系隆重其事，咁我哋揾翻咧喺呢个 opening jingle 咧讲咗好耐嘅天地有正气支持阿东阿云，咁阿云就翻咗嚟啦， 仲系我啊！多谢多谢多谢， 咁阿云都别来无恙啊嘛， 哇，好辛苦， 同各位观众吓即系打下招呼先啦， 各位大家好， 交代下近况，等我开下呢个 YouTube 先啦，嗱，小心啲讲嘢啊！小心啲講嘢，我警告你嚇，因為而家國安法經已係經過人大2818票係已經通過咗㗎啦嚇。咁啊，根據佢嗰個條文裏邊咧，第七項裏邊咧就話咧，佢嗰個已經係生效㗎啦。雖然冇法例喎，冇裏邊冇任何嘅嘢嘅，但係經已成立咗嚇。即係佢無論立乜嘢法例，總之佢覺得而家係你係分裂國家、顛覆呢個咩啊政府啊，即係或者係恐怖分子或者係咩都好啦嚇。其實任佢噏嘅啫。係啦，咁你就係已經可以追溯到係尋日㗎啦，咁啊尋日就會係啦。 2月28號正式由表決嗰一刻開始就正式生效㗎啦。 係啦，咁啊大家就正式進入咗攬炒新時代咯，可以咁講係嘛？即係呢個攬炒新時代，我哋都唔使交點樣交代咯。我諗上一集咧，我已經講得非常之清楚，有關於呢個國安法就即係行，即係立就過就過硬噶啦，係咪？我諗亦應該啲焦土派咧，就應該就係開香檳慶祝嘅。即係如果你係焦土派嘅話，咁我依稀記得阿雲咧，其實都係一個焦土派嚟。我都幾位正啲以前拍拖阿雲咧就係叫焦土啲嘅，咁佢啊即係都係攬炒派，佢都係焦土派嘅。咁樣即係唔清嘅。 啊，焦土同攬炒係唔同， 係唔同嘅， 解釋過㗎。 我哋解釋過㗎啦。係 唔同嘅， 係唔同嘅。咁啊，阿雲你係點睇咧？咁即刻即係問下你啦。咁你都即係少而家就冇做一啲時事嘅節目啦。 係啊。 咁你嘅近況就係而家疫情就開始好轉翻啲啦。 啊。 咁就你就個工作都開始係 resume 翻啦，係咪有啲？ 哇！之前疫情。即係慘過食屎嘅，真係。所有嘅戲劇活動停曬啦，所有嘅 教育活動嗰啲咧， 教學嘅活動都停曬啦。咁所以咧係涼地喺屋企涼地咗三個月嘅。 係。 咁但係咧有一啲咧延後咗。 有冇充實自己先涼地一路？即係涼地啊！ 好充實。係。做家務咯。 做家務。 係啊，唔係點啊，大佬做家務咯。咁但係而家咧。有啲 job 咧就延後咗，而家可以開始做翻咧，咁而家要還啦，開始要還啦，咁就所以我今日咧都好拉攰， 好拉攰，好拉攰。 係啊，咁即係尋日就即係正式攬炒啊，咁大家好開心啊！ 你自己對呢、這個國安法咁就有咩睇法咧嚇？即係你係嘉賓，你先講先啦嚇 ，before 我哋 多謝多謝。咁 唔知點解咧，成個人鬆曬嘅。 嚇、啊！真係㗎？ 梗係啦，喂，大佬，你諗下啦，呢廿幾年嚟，有一個一國兩制嘅遮丑布喺度，然後大陸咧不斷用香港呢個名咧，去喺國際上面咧招搖撞騙，搞臭曬我哋呢啲真香港人個名字。OK， 咁跟住而家，但係又好似唔知點樣喎，想還擊又唔知點還喎。而家好啦，你終於都肯攬炒，我係覺得，唉，長痛不如短痛啦。你都係不斷蠶食我哋噶啦，你都係攞一國兩制四個字嚟做遮丑布噶啦。而家正式攬炒啦 ，OK，我一身鬆曬，長痛不如短痛，我自己係咁覺得嘅。同埋我自己覺得咧，係佢越係咁咧，我哋越冇得驚，越冇得驚啊！你一縮咧，佢就行多一步；你一縮咧，就行多一步。我覺得是咁樣咯。 你嗰啲講法咧，我覺得有啲似邱騰華嗰啲講法嘅，有啲似邱騰華嗰啲講法啦。咁而家咪好咯，咁而家我哋立好咯，立咗啦，大家咪冇嗰個懸念啦。所謂嘅一國兩制，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，原來葫蘆裏面賣咩藥嘅呢？原來根本就係一從低温開始呃鳩你，咁咧仲好慢嘅方法，用廿幾年嘅方法咧，温水煮蛙，發覺呢啲屌你老咩？呢啲咁嘅青蛙咁撚恩皮肉銀嘅，屌你老咩？煮極都係咁撚恩皮，唔係嗰個淋到一樣嘅，你明唔明啊？即係都係青蛙嚟嘅，你明唔明？都係温水煮蛙，温水煮蛙，但嗰啲呢只青蛙咁撚怪嘅咧，點解佢煮極都係咁樣？佢唔用嘅喎，你明唔明？ 屌，其實等於 啲皮肉唔用嘅喎，屌！ 等於我哋用社交媒體嗰啲交友 app 去識女仔啫嘛。你喺 app 我冇玩嗰啲啊，你玩嘅咋嗰啲嘢？ 係我聽人講嘅。 哦 ，OK， 你朋友啊 我聽人講咧，就係你溝女用啲社交 app 溝女嘅時候咧，就不斷哇，好過癮啊！講啲嘢咧，好聽啊！即係佢留段音俾你嘅時候咧，又覺得哇屌，好爽啊！佢把聲咁我話一約出嚟睇啦，哇！原來拱嘅 係咁啊，即係嗱，其實咧就已經 hit 嘅 hit 叫。可以話係冤破曬所有嘅什麼一國兩制嘅高度自治、港人治港，其實已經係經過呢個人大呢個國安法嘅審議之後咧，發覺已經係蕩然無存㗎啦。因為咧，你唔係虛協，你唔係中共虛協，你唔係港共虛協，佢唔會日日喺度解釋，日日喺度講嘅。咁亦都啦，喺西方世界咧，自由世界裏邊咧，即係以美國為首嘅西方自由世界咧，就經已公開都講㗎啦，由總統到國務卿到呢、這個甚至無呢、這個眾議院嘅議長佩洛西，不嬲都係嗰啲叫唱反調。包拗頸嘅都 民主派 係啦，都民主黨嘅，都已經講撚到明咧，係話會同你實施制裁嘅。 經濟財長都有咁講過，其實尋日佢經濟財長都已經有講過話即係又係關於經濟策略嗰方面，都係話可唔排除會制裁你香港嘅。 係咁咧就嗱好笑嘅，咁啊嗱就跟住會點咧？跟住落嚟會點咧？咁啊而家人大就通過咗呢一樣嘢啦，咁即係證明即係講咗啲乜嘢嘢咧？咁其實就係即係拍板。呢件嘢咧就做噶啦，咁做啊点做咧？咁跟住落嚟咧就会有啲常委会嘅定期会议啦，咁啊即系亦都谭耀宗亦都讲咗话会预料到系会呢个审议呢、這个即系里边嘅条例啦。咁嗱嗰啲条例咧就系一个嗱系由一个局系由一个极权国家。幫一個普通法的地區，由一個另外一個法治，即係另外一個法律嘅系統嘅地區，就幫另外一個地區就審議嘅法案嘅，不過其實都冇分別嘅嚟㗎，基本上係咁啊跟住就會咧就頒布實施啦。咁其實咧距離真正嘅條例或者執行啦，國安機關嘅設立啦，秘密警察嘅誕生啦，就裏邊種種一切都係唔知嘅。咁但係大家就唔好抱有良好嘅願望，覺得係會好咧，一定係。唔好噶啦，即系唔使讲噶啦，即系嚟紧。而佢个追诉期咧，就去到佢颁布嗰日咧，即系我哋而家今时今日喺度开呢啲网台节目，批评呢个共产党，批评呢、這个中央人民政府咧，基本上佢都可以屈柒你系呢个叫做即系屈鸠你系呢、這个颠覆国家噶啦。其实系啦，咁啊，大家即系几惊啫，唔讲嘢系嘛？ 唔系啊，我仲着住呢件 T 噶， 而系呢件咩 T 嚟咧？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嘅。 哦，係咩？係咩？係啊 ，OK， 係喎，五 O N 咩啊 ？Low one less 喎，係喎。 係啊，所以突然間我 會消失咗噶，攬炒埋你哋兩個噶可能。 係啊，唔係咁一定係我攬炒先啦。 你估我件 T 又好衰？我呢啲美國你哋唔知，愛國者 patriots。 美國愛美國， 帝愛國者， 你大鑊噶你， 撲街啦呢個。 係咁，我都要揾翻阿林鄭月娥咧，就今日咧嚇嗱，今日跟住個事態點樣發展啦？咁啊事態就會喺一陣間凌晨兩點鐘咧，特朗普就會講制裁點樣，即係點樣對應呢一條政策啦。咁中方嗰邊咧亦都開咗開口牌噶啦，即係如果你有制裁咧，我哋一定反制嘅。咁啊，而英國政府方面咧，亦都即係而家亦都出咗口述啦，就話會研究點樣。俾 BNO 嘅居持有人咧就延長本來由六個月嘅居留條件咧，就到咗一年嘅居留條件，亦都可以做嘢，可以讀書啦。咁啊其實全球都係，亦都澳加咩啊，好多個國家嘅 係啦。基本上除咗一個國家係支持呢個國安法。就係、是、中共嘅好，係啦，內有幾伊朗，就只有一個咁嘅極權國家係支持呢一樣嘢嘅 嚇。係咁啊嗱，咁嚟緊會發生咩事咧？咁嚟緊就即係嚟緊咧，香港嘅所謂嘅港美嘅呢個最優惠一個優惠 特殊待遇 咧， 或者係個關係法啦， 必定會冇噶啦。 係啊，冇錯。 OK。嗰啲係必定會冇噶啦。咁以美國為首啦，咁其實第二啲西方國家，我哋之前喺舊年其實喺反送中嘅時候咧，其實已經講咗同樣嘅嘢噶啦。咁嗰啲嘢咧就唔使等送中啦。我哋成功拖冧咗送中之後咧，屌你老母！而家係喪中啦。咁啊送冇得送中，冇咗送中啊！但係原來嚟咗個喪中，咁啊即係所有嘅嘢都係會攬炒。咁你問邊個最驚咧？我梗係唔撚柒驚啦！屌我冇乜資產嘅，我驚你把撚 一窮二白， 一窮二白，我哋同係幾撚開心啊！因為我哋即將睇撚住你班藍絲啊，點撚樣死？尤其是有樓啊、有車啊、有權啊、有成成嗰啲，我睇撚住你點撚樣啊！冚家產嘅經濟環境底下翻身嗱，你又梗係咁諗噶啦！而家國家一定係咁樣宣傳噶啦，點樣宣傳咧？就話喂。喂，唔使驚啊！屌你老尾！ 你唔犯事咪冇嘢， 你唔犯事咪冇嘢咯。 你建福國家咪冇嘢咯。 嗱，講來講去呢啲係針對 小黑暴， 係啦，少部分人㗎啦，黑暴嘅啫。嗰啲你平常人就冇嘢。但我想講，如果香港冇咗金融中心嘅地位，咁會剩翻啲乜嘢嘢咧？香港金融業佔香港整體 GDP 有幾高咧？大家又知唔撚柒知咧？ 亦都係，如果冇咗呢個獨立關稅地位，咁。會點樣呢？啲進出口嘅貿易啊，我好興奮啊！點解呢？因為進出口界嘅議員咧，原來就係阿黃定光先生嘅。咁啊，唔使驚，即係佢有新田購物城，唔驚，繼續瞓嘅佢可以。 而且咧，即係根據好多人即係最人講嘅嘢咧，就話嗱呢條法例係獲得14億人民嘅支持啊，即係乜乜嘅，我真係屌你老母啊！乜撚嘢叫14億人民支持啊？屌你老母！而家唔拉係鬥人數啊嘛，大佬啊！咁我夠全屌你乜？全球有60多億人類，屌鳩你14億人類喎！屌你老母！咁到時你係咪要接埋冚家產啊？啱唔啱啊？咁你嗰14億人民係咪冚家產啊？ 同埋咧，我好懷疑咧，14億人裏邊咧有好多咧，其實係把口話支持，但係個心裏邊唔支持嘅，可能係屌你咩？我喺香港有幾廿層樓喎，咁樣。咁你制裁我嘅時候，咁點算啊？咁樣啲樓咪可能唔知點嘅喎，係嘛？ 咁啊，譚耀宗啊講啦，咁啊今日佢又講嘅，咁啊即係咁佢而家喺北京啦，咁啊就獲得呢個全國政協副主席、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嘅接見。咁啊，佢引述夏寶龍指，過去一年香港嗱夏寶龍講嘅。過去一年香港出現的暴力事件令他難以相信，最難過的是看到年輕一代參與犯罪行為，又強調草案獲得14億人民擁護支持，體現了中央的鋼鐵意志，強調港人基本權利是會受保障，不會以言入罪。你只是夏寶龍，你說這等說話已經是根撚本的廢話來的嘛，是廢話來的嘛，屌你老母，為什麼啊？我仲咁撚夠僵嘅，即係國安嚟揾我真係，但係冇 關老事啊！ 嗱，我同大家講呢、這個 gap， 我尋日個自己個音樂節目講過一次嘅。嗱、嗯，國安咧就肯定會揾我噶啦，最快咧國安今個星期日肯撚定會揾我，唔怕話俾你知啊！國安尋日已經 WhatsApp 我啦。國安已經 WhatsApp 我啦，佢話你榜上有名啊，國安。國安話我榜上有名，話我係甲級。反中亂港人士，我係排第204噶，各位，我係排204有我名。 大家都知啊，其實 咁國安咧就真係即刻 send 個 WhatsApp 俾我啊。 嗯， 佢話你榜上有名啊，今個禮拜日國安肯定就會揾我噶啦。 嗯， 我同埋你知唔知啊？我啊係一直都係被國安所監視嘅。 唔係啊！ 一直係我由細到大都被國安所監視 嘅。係啊， 點解啊？因為我老豆叫姚國安。 乜撚嘢？ 拜 考個機。你頭先提到夏寶龍，其實除咗 國安咧，我老豆咧就係我姐婆，佢咩事啊？好撚好笑佢，佢話：喂，你榜上有名喎，真所以國安真係我姐婆噶。 屌，原來你鋪咗咁撚耐啊！ 屌，就係搞嘅。唔係嗱，你頭先提到夏寶龍，其實夏寶龍咧喺尋日咧都講咗好多。基本上我會形容是胡說八道的說話嘅，咁啊包括咧佢就話、中央已經忍咗好耐，咁啊準備好抗擊外部勢力的干預嘅，即係呢個係一個政協啦，唔知係唔係又係阿譚耀宗嗰支流啦，咁啊引述翻夏寶龍所講嘅。咁其實換句話講，其實咧佢哋已經係早有部署，要去處做呢一個咁樣嘅港版國安法㗎啦。咁、又話呢啲咁嘅過去一年反修例造成嘅混亂咧，就成何體統同埋丟臉。咁、又話強調啦，有咩國安法就唔會削弱你權利嘅，咁啊馬會跑得更快啊，舞啊跳得更好，咁呢啲就廢話啦，全部都係嘥鬼氣啦。咁就再引述就係話咧你。夏寶龍就話：你敢做初一咧，中國就敢做十五，看你能出什麼牌。中國人係來而不往非禮也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如此之如此類，即係咧，佢都仍然係採取住一個好強硬嘅態度。 唔係，亦都咧，另外點樣安撫啲香港人先笑到你撲街？夏寶龍佢話。即係咧，中央對港嘅方針係不變嘅。係 啊。 馬照跑，舞照跳，馬只會跑得更加快，舞就跳得更加好。 講埋 你噏乜撚嘢？我屌你老母！點樣馬跑得更快啊？屌你老母！有咗國安法，你話俾我聽，點解國安法會令馬跑得更快？你睇下你呢啲人係弱智到咩程度？ 只馬好安心啊！ 唔係你呃邊個先？即係你講乜撚嘢？呢啲唔好笑喎！想講馬點撚樣跑得更快？因為國安法咧，即係佢哋啲邏輯係黐撚柒線嘅。哦，因為有國安法，所以咧外資喺香港投資咧就更加安心啦。喂，嗰、那個 linkage 喺邊啊？我唔該你哋講下道理好唔好啊？那個 linkage 喺邊啊？如果有國安法，咁就會令到香港令到外資覺得你嘅自由同埋自治權受損而離開咗。咁冇咗更多個外資，咁又點樣啲外資能夠更安心咧？我真係唔撚陳明啦，你。問題是你哋中共一直以嚟做緊啲乜嘢嘢啊？就係、是、你哋中意安啲乜嘢罪名俾嗰啲人，就嗰啲人有罪噶嘛？即係好簡單，黎智英佢搞一份報紙出嚟，佢開一個出版，佢係行使緊基本法賦予佢嘅出版自由、言論自由，於是佢整一份報紙出嚟，然之後你話佢乜撚嘢啊？屌你老味，你哋打成佢咩分子啊？係咪？黃之鋒呢啲係咪左膠中嘅左膠嚟㗎啦，大佬大中華左膠添啦佢係咪啊？講啲嘢屌你乜幾撚温温吞吞，大家知㗎，眾志成班人都係咁㗎啦，係咪啊？最撚唔講港獨，最撚幾撚蠱惑嗰陣時嘅參選就話自己係自決派，我哋唔係港獨嘅，我哋自決人民自決， 堅決反對港獨嘅。 係啦，我哋就佢冇話堅決反對港獨，佢係港獨，嗰條拉係港獨係一個 option 嚟嘅咁樣，係咪？你都打成佢係港獨分子嘅，係咪？你都話佢係港獨分子啊，分裂國家，屌你咪！咁問題就係因為你中共、中華民國、中華人民共和國，你依個支國，你根本就唔係一個講法治嘅國家嚟噶嘛？你哋中意屌你咪點撚樣生安白做都得噶嘛？你係極權國家嚟噶嘛？講到底，你係極權國家嚟噶嘛？極權資本主義國家嚟噶嘛？你而家係你點可能說服到人哋覺得？屌你老咩！哦，因為有咗國安法，我淨係保護個國家安全嘅啫，係咪？你而家唔係啊嘛，就係、是、你未有呢條法嘅時候，你無論喺中共定香港，喺大陸定香港，你已經係濫用緊，即係亂柒咁屈人，大家人都睇撚到噶嘛。 唔使講大陸，香港已經係啦。就尋日就已經有個女仔話攞住條90cm 嘅膠管，你就 判佢三個月， 同一日。 仲要是根據普通法嚟判嘅，已經是香港嘅法院嘅判決嚟嘅，係咪？即係例如嗰、那個大家有片有真相咁啊，西灣河開槍事件， 係咪啊？西灣攞開槍事件，你點可能話嗰個小朋友行埋你身邊要搶嘢啫？你有乜撚嘢俾人搶？除咗你把槍之外，係咪？你點樣去證明佢係搶槍先呢件事？ 告襲警定搶槍？ 搶劫啊！ 搶劫！ 告搶劫！ 劫乜撚嘢啊？即係而家冇呢啲國安法，你哋已經係打橫嚟，你已經係亂石咁嚟，你點撚樣說服到香港人，甚至說服到全世界？你立呢啲法背後嘅動機先？ 仲有啊，佢個國家安全嘅定義咧，係喺大陸係好乸闊噶。我哋以前泛民，我哋話佢喺大中華交巴巴巴，而家連最傳統嘅泛民都俾佢標籤為港獨。仲有啊，佢而家嗰個國家安全嘅定義咧，佢哋不嬲都好闊噶喎。然你維權嗰啲又係啊，你想環境 房嗰啲咧， 上房嗰啲又係，即係突然間可能你住緊嗰層樓，話啲冷氣維修做得唔好，你投訴啦，都可能會係違反國家安全咁樣嘅喎。 所以咧，基本上係避無可避。 避無可避啊！ 即係因為把口喺佢度，佢中意點用都得。 所以咧，呢啲你點可能說服到外資？你點可能說服到香港市民？任何一個有基本嘅常識嘅香港人都根本就唔信你中共㗎啦，係嘛？咁你而家你咁樣講，你日日就算你。我成日覺得你真係以為百洗為零利啊！你真係以為講一百次謊話會變真嘅，係咪？係唔會噶嘛呢件事，係咪？大家嗱，未來會點咧？啊，我講埋夏寶龍嗰啲黐線嘢先啦。即係話佢過去一年香港出現嘅暴力事件，令佢難以相信，最難過係年輕一代參與犯罪行為。但係我想問一下，點解會有呢啲行為啊？那個始作俑者是邊個啊？點解會發生呢啲事啊？講你淨係講個後果，你又冇唔講個前因，係咪？你哋就係咁撚樣嘅政府，咁撚樣嘅人類嚟噶嘛？你哋就係咁撚樣噶嘛？冇反修例，陳同佳唔係屌你啦嘛？大陸冇殺撚咗個情敵，咪殺撚咗條女，係咪？就唔會有反送中條例，反送中條例係嚴重影響一國兩制。舊年咁講啦嚇，跟住就爆發咗，就係你林鄭呢個妹仔嘅不堪，呢個無能無知，就搞到屌你老尾有200万人上街嘛，有咁多義士嘅死亡，搞到因為跟住你仲唔面對個問題個本質，令到件事不斷惡化落去。如果你6月9日100万人遊行嘅時候，你已經拉停咗個惡法嘅，咁你就唔會有之後嗰啲事啦。 我哋仲係信民嚟㗎啦， 因為而家無論係後生仔好示威者好，我唔講嘅係咪後生仔，你哋唔好成日淨係講年輕一代咩參與犯罪行為，係咪？就即係話點啊？40歲以上嗰啲唔使拉啊！屌你，你覺得手足嗰啲冇40歲以上嗰啲㗎？係咪？ 一樣照拉啦，即係根本冇分別。 即係問題就話，因為你和平嘅抗爭冇效，係你。林鄭政權話俾全香港嘅市民聽，和平抗爭係冇效啊嘛！咁和平抗爭冇效，咁啊點啊？跟住屌你有冇立法會裏邊嗰啲所謂嘅泛民主派議員，又乜嘢都做唔拆到噶嘛？係咪？咁我哋呢啲冇權冇勢嘅香港人，我哋普通市民能夠做啲咩啫？我哋可以做啲咩啫？係咪？又係企喺度屌你老母啊？係咪？又唔撚夠力啊！你屌你咩當拗痕，以後屌你老母都唔準講添啊！分鐘， 你而家 唔係你而家 係 咪你話而家最佳 警察嗰個 最佳咩話主席都唔講得嘅喺立法會裏邊，李慧瓊係最佳主席都唔得嘅，係 啊， 係咪？即係你而家叫香港人屌你咩相信？你淨係講咗個果出嚟。我都好難過啊！見到啲年輕一代， 啊、 但係點解啊？你從來冇喺個根源嗰度啊嘛，就係、是、你屌你啦乜？你個政不明，即係政不通，係嘛？人不和，係咪？亂柒咁嚟，你一班咁樣嘅屌你啦乜？港共政權同埋呢個共產政權、中共政權，你亂柒咁嚟，導致到屌你老尾，而家啲年輕人只能夠攞自己嘅前途去換自由啊！屌你老尾，你啲嘢唔撚柒好，調撚轉講啊！仲有一大班嘅所謂藍絲既得利益者賣港賊，屌你老母，日日喺度賣港，屌你老母臭閪！阿爺講乜撚嘢就話乜撚嘢，中共講乜撚嘢你就屌你老母，全部下跪，係咪？即係你哋將來香港有乜冬瓜豆腐？我哋嘅屌你諗乜經濟？屌你諗乜變撚咗一撇屎嘅時候咧？你哋全部都係幫兇嚟噶，係咪？你第時啲子孫係嘛？要搞到要上訪，你呢一代可能冇事喎。 你啲子孫全部垃圾嚟噶嘛，你啲富二代全部垃圾嚟噶嘛，係咪？你啲富二代屌你老母，可能敗撚曬啲家產之後，係嘛？就俾政府咪就欺壓咯，咪俾港共屌你老母，變咗低端人口咯。嗰時邊個同你發聲啊？就係你哋呢啲人搞到我哋嘅下一代屌你老母就係冇未來冇希望啊嘛，就係你哋啊！ 唔使講有錢嗰啲噶，甚至乎係屋村嗰啲咧，藍絲阿叔大嬸嗰啲咧，我最近聽噶嗰啲屋村裏邊嗰啲藍絲阿叔啊、大嬸啊，佢哋係唔知道收幾多千蚊一日去搣廉去搣我哋啲 文宣 噶。OK， 好啊，你而家拆位咗少少利益撐你個政權啊嘛，咁但係你又冇錢嘅時候，咁你下一代點樣啊？你下一代可能真係就算讀大學讀完大學出嚟，諗住幹一番事業，冇啊，上唔到高層啊，點解啊？你唔係紅二代啊嘛？ 係啦，冇撚錯啊，即係你冇特權啊嘛，你唔係特權階級啊嘛？ 係啊， 係咪？ 你唔係特權階級嘛？就算你讀書幾叻都冇用噶，你最多啊，如果拉下鞋底嘅，最多咪俾你上 即係我 中層咯、 啊。我可以話俾你聽，大陸係一個咩社會咧？即係係咩個咩社會？你讀完護士出嚟，你想做護士啊？俾得廿萬先咯。 係啊， 係俾廿萬嗰個醫院咯。 是啊， 咁你冇廿萬啊，你咪冇得做護士咯，讀咗都冇用噶。 係啊， 係啊，真係咁噶。 而家 IFC 裏邊翻工嗰啲好多高 層，全部紅二代， 紅二代全部講廣東話嘅， 係海歸紅二代，全部唔使諗啊，小粉紅。 冇料喎、啊，但係佢哋 係唔使你料噶啦。 係啊， 因為咩叫極權資本主義一個好重要嘅一環，就係、是、有特權階級啊嘛。 特權階級， 特權階級係啦，只不過係全國所謂人，即係嗰堆嘅人民裏邊嘅。少於 1% 嘅啫嘛，嗰啲人嘅子孫咪屌你老尾，佢咪好咯？咁你哋依啲咁嘅藍絲戇鳩鳩住公屋住居屋嗰啲，屌你有層私樓咯，俾你中產好未啊？屌你老尾，你攀附唔到啊嘛，你攀附唔到你啲子孫咪唔家產咯。 仲有啊，唔單止淨係可能唔係淨係金融業啊，唔係淨係商界啊嗰啲噶，好多都係噶。傳媒如果國安法而家過咗，所有傳媒。會唔會夠膽出聲咧？ 嗱，所以咧，未來過咗，好似上一集都有講噶啦。過咗之後咧，個社會變點？深圳化咯，冇嘢。深圳化，深圳化，東莞化咯。 可能仲 深圳化咯。 差 咁呢一個就係所謂嘅大灣區計劃啊嘛！一早講咗大灣區，阿雲喺度嗰陣時候，我已經講大灣區計劃就係做呢啲嘢啫嘛。你咪深圳化、東莞化咯，變成咗一個屌你諗三線城市，到時你一窮二白，係咪？你就到時真係你真係要靠起人工島啦，係 啊， 係啊，因為要割地，你先至屌你諗咩有錢入，仲要係屌你諗咩到時咧廣東省打救你，不過咁，即係廣東省都冇錢嘅，即係呢個。 所以即使拖垮咗、拖冧咗香港之後，你唔好妄想話哦，上海超越你啊，可能唔係即超越就一定 唔緊要嘅， 佢做唔到嗰種效果。 就算上海嗱，上海一定做唔到金融中心，即係我話俾你中共聽，呢個係我。告訴你中共聽，你整撚你撚死咗香港之後咧，你唔好以為自己可以屌你老母，仲係以前一樣啊，仲可以屌你老尾，我整翻個上海啦、深圳啦，我哋咁撚多萬億係咪啊？冇噶啦，唔係你啲錢咪糖水滾糖漿冇所謂噶，出唔到浮啫嘛。 到時係新加坡會取代，我覺得最大機會係新加坡取代咗你個亞洲金融。 係啦，嗰個金融成個金融嘅基建，所有金融你會聯交所會喺度噶。我想同大家講，係就算咁今從今日。起計十年之後，如果共產黨唔冧，一切維持依舊咧，香港嗰啲咩聯交所係會喺度嘅，但裏邊嘅成分恆生指數嘅成分股，可能恆生都冇撚埋噶啦。咁啊，你個恆生指數成分股裏邊咧，就全部100% 都係中資股嚟嘅。咁變咗咩咧？嗰、那個咧就係、是。得個殼嘅一個聯交所咯，就唔再係國際啲人嚟上市，有第二啲外資公司唔會有噶啦，呢啲嘢放心啦，唔會有。TVB 好撚柒快 ，TVB 啊，你哋好愛嘅 TVB， 袁志偉你聽撚住，係咪？呢啲人係唔會受影響，我同你講，係咪 ？TVB 你聽撚住。你將會就俾湖南衛視收購，或者俾中央電視台啦，俾你貴啲、英啲。你俾 CCTV 真正嘅 CCTV 中央電視台收購，你只不過係 CCTV 香港市旗下一間分公司仔，仲要係冇撚盈利嘅，即係仲要盈利係低落一間公司仔，係咪？到時咧就連屌你製作部炒撚曬佢咧，全部炒撚曬佢。淨係播嗰啲中央台嗰啲咩劇咯， 新聞部都唔使 嗰啲神劇、抗日神劇咧，晚晚播。到時你依個。呢班咁嘅藍絲無知戇鳩師奶，你咪又係睇得津津有味，啱唔啱啊？ 講嗰啲整幾個武則天二啊，屌你老母整嗰啲咩乜撚嘢？五胡亂華，屌你老母乜撚嘢又好？西遊記又好，屌你老母十國演義又好，屌你老母，你咪又係睇得津津有味？啱唔啱啊？日日俾啲閪豬你食，你咪又係食得津津有味？你呢啲人識乜撚嘢啫？屌你老母！啱唔啱啊？你唔理你哋咪屌啦！嗰個東莞化咗、深圳化咗嘅香港嗰度生活咯，冇嘢噶，係咪？馬真係馬照跑，冇照跳喎，冇問題喎。你依然有跑馬嘅喎，係咪？ 係。 所以呢成件事咪就馬照跑咯，馬係咪更加快？因為點解？點解更加快啊？因為你個速度都唔啱嘅，你嗰個計嗰個速度已經唔係以前馬會真係計你嘅。屌你嗰只馬有關係，我屌你乜嗰只馬撲街中聯辦喎！屌你老母，喂唔得啊！個時間要做快啲啊！其他屌乜潘頓嗰啲，屌拉撚住佢啦，冇俾佢。 仲潘頓啊，冇啦，換曬鬼佬噶啦，換曬大陸騎師 喎。係啊，哇！到時咩啊？李俊求其啦，屌你 將軍 係啊，李俊。黃軍啊，唔係林軍咁啊，哇！林軍呢排啊勁啊，犀利啦，哇！三冠四冠長途馬王啊， 喂，點啊？廣東話講嘅啫， 啊！這個年轉啊，這個年轉啊，我告訴你，就是買年轉啊，就是買杜遠啊，即係話到時讀贏孖 Q 嗰啲都冇啊，冇孖 Q 啊，英文嚟噶嘛， 係 Q 係英文。 孖 Q 你知唔知到而家冇人譯到，即係買條 Q 到底即係嗱 Q 係英文嚟噶嘛 ，Quirella。Quirella 應該係 Quirella 係一個英國自己即係買，即係你買中頭一二就叫 Q 咁啊。到今日主權移交咗咁多年啦，都冇嘢可以取代到個 Q 字喎。屌你買條 Q 叫咩咧？ 買條飛都唔得。 唔係有 ，sorry 有中文嘅連贏位，即係連贏啊！連贏就買個黃金啊！我告訴你個黃金啊，這個很快的啊，黃金。因為知不知道這個馬是什麼馬？我懂。这是蒙古嘛？ 啊， 这是蒙古的，知道吗？蒙古的 血汗补马 啊，很好的嘛。因为还有我知道，他爸爸就是这个这个中国银行的高层 啊， 所以呢，我知道的内部已经知道了369，这一场是369，到时咧就唔系攞马房 tips 噶啦，到时系攞政治 tips。即系马系照跑噶，梗系快啦！屌你老母，个钟都坏嘅，屌你老母！ 你睇下澳门啲赛马都系噶，因为澳门赛马其实相对于香港赛马个投注率系细好多噶嘛，所以咧其实你澳门赛马咧，例如我假设你攞住10万蚊咁讲啦，你临开跑前嗰三分钟突然间掟落去咧，个赔率即刻喐噶啦，10万蚊已经即刻喐噶啦， 咪到时系咁噶啦， 系啊，咁你咪 即系如果你好简单啫嘛，即系如果赛马其实同股票都系一样。因為你係要有一個，即係因為係裏邊咁多利益喺裏邊啦，裏邊有咁多 party 喺裏邊啦，所以你個規則一定要公正，你一定要好公正，好有規矩，係真係透明公開，你先至能夠跑到噶嘛，即係有人買噶嘛，啲人先信你個賽果噶嘛，係咪？雖然而家都係拉馬拉到撲街噶啦，但係問題，但係問題係你起碼有個制度喺度嘅，即係佢同股票一樣嘅，即係佢同金融市場一樣嘅，你係要有一個好嘅制度，有一個公正透明嘅法院去仲裁所有爭議。你諗下，如果佢喺所以喺極權國家係冇可能搞到賽馬嘅，即係亦都係冇可能搞到呢大陸有馬場噶，係嘛？即係就算佢開到，佢都唔得噶，因為佢永遠係屌你諗乜人治噶嘛，冇規章噶嘛件事，係咪？咁啊，第時立咗個國安法，你個馬點跑啫？冇點跳啫？係嘛？你夏寶龍仲話強調港人基本權利會受保障，不會依然入罪。咁你話俾我知點樣保障啊？我而家喺天地有正氣裏邊，係咁焚鳩你共產黨，你點樣保障我先？你話我咁樣係犯法嘅喎，咁你點樣保障我而家嘅言論自由啊？我而家係行使緊基本法賦予我言論自由噶嘛，係咪？咁你點保障我啊，夏寶龍？我想問，咁啊即係咩啊？ 口講啊係啊，即係鳩噏 咯，即係鳩噏咯。好啦，轉頭翻嚟見。